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终于让王杰的生活有了彻底的改变。再后来事业又遇到低谷，爱情也不顺利，所以他的歌声总是带着沧桑和悲伤的一些情感。再来听新加坡创作才女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是客厅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泡一汤，想念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开始创作音乐的时候，一个乐队的键盘手嘲笑他根本不懂音乐，这件小事让他感到受伤又尴尬，于是第二天就跑去乐器行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把木吉他，决心要证明自己。出于这种坚定的决心，他一边研究关于吉他的和弦的书籍，一边听各种音乐，后来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吉他。再后来当经纪公司告诉他没有任何唱片公司对于发行他的唱片有兴趣，蔡健雅再一次感到万分的沮丧。当时他每天都能够写5到6首歌，没有特别要逼自己写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打击下，又再一次次的坚持，他终于在1999年签约宝丽金唱片，从此他的才华才开始显露，成为华语乐坛一个不可多得的创作才女。这首歌是来自黄凯芹《晚秋》。 长亭楼风里看着多少的晚秋，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远走，含愁凝望你要分手是时候，那心间多少泪水未让流，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万缕，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望你常一对相爱结伴，

醒在黎明时分。乐都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忘了自己平不平衡，傻傻空等，我不再为你不说门。爱还有很多可能，让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笑和泪都痛快完整。认真的追求你不懂心疼，我做我幸福的主人。是一种过程，付出的不会是牺牲，认真的坚持影响你人生，你就是最美的女人。爱还有很多可能，让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像朵玫瑰花绽放。 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很多都在想哈，为什么认真的女人最美？可能是因为投入吧。一个女人对于自我理想执着追求，对于一份感情真心投入，对家庭照顾有加，对生活永葆热情，这样的女人当然是会最美丽的。当然了，美是一种意念，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大家对美的定义可能也不同。希望我们都能够认真努力的工作和生活着，做一个真正美丽的女人。 Shut up. 的阴霾，墙上的影子单纯已经不在，脸上的表情残酷没有期待，狂风掠过我感谢才后半 杜德伟的《黑色契约》。这首歌的前奏风格你仔细听很特别，前奏带着歌剧或者是美声的唱法，虽说美声和流行的唱法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放到一首歌里，你会很惊喜地发现两者碰撞出美妙的化学反应。就好像杜德伟的这首《黑色契约》，歌剧的风格完美地诠释了音乐里的悲壮气息，下面这首歌更是融合了丰富的音乐元素了，其中 R&B 的电子结合再加上歌手蔡依林的独特声线，奠定了这首歌的超高传唱度。说到这儿，你应该猜到这首歌是哪首歌了。没错，来听看我七十二变。

什么歌让你一听内心深处就被震撼到而且热泪盈眶呢？我的答案是等你爱我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第一次是出现在99年的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里，陈明的声音就好像是暖流一样，从耳朵可以一直渗透到心里。当你坐下来慢慢的听听这个如同被岁月浸泡过的声音，那些平静岁月下被细细珍藏呵护的真实片段就能够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我们来听小柯唱这首歌。 等你爱我，真的只有一次才能永久。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害怕想见的人已走了，你是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承认这么说，注定等待你我